唱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7度。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每天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许能收听到您问题的讨论。您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通过这样的公众号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参与进来了。那每天我们节目中也会有嘉宾，今天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这个时间我们就请董老师来看一下大家留给我们的问题哈，有些问题是专门我们的听友要找董老师来说的哈。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女听友，她说我想问一下董老师自己的困惑哈。她说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说起，就从昨天晚上的事儿说吧。我和我老公结婚5年了，孩子3岁了。我老公有时候啊总是会说他是冷血的人，没心没肺，但是他对孩子很好，对我也很好。可是他说他不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他从有恋爱经历开始交了无数个女朋友，每次都不超过1个月。他说自己特别遗憾没有体会过深刻恋爱的感觉。当时啊，他和我恋爱的时候，我在创业，工作很忙，他大学刚毕业1年，没有去找工作，在家学习和打游戏。我们恋爱10个月就结婚了。我们刚开始是异地恋，后来又住在一起。当时呢是我太想结婚了，所以呢我很草率选择结婚。那时候啊觉得自己真的很幼稚，因为我们恋爱4、5个月的时候他就来找我同居了。我想问的是，他不知道什么是爱，那我就焦虑他对我不是爱，我觉得好恐怖啊。在一起的这么几年，难道他从来都不是爱我的？他对我是比婚前好很多，现在对家庭也很负责。当然刚开始对我真的是好是坏，时好时坏哈。他说虽然他说要丁克，但是呢我迫于家庭的压力有了孩子，他也尊重了我的决定，所以我觉得自己很看不透他。 嗯， 他嘴上说的哈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是爱，但是行为上我觉得好像也算是爱的行为吧。 嗯， 他呢是在被父母男女混合对他施暴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和他父母关系不好，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他说他就是这样的人，就算哪天是和我离婚了他也不会难过。听到他说这些话，你们想想我是什么感觉。那我就觉得他对这份婚姻不重视，所以呢我几乎整晚都睡不着。但是啊他说他就是这样的人，我睡不着他又很体贴，又会来陪伴我安慰我。但是呢他就是不说让我开心的话，比如说爱我之类的。我很苦恼。补充一下哈，他说他和我在一起因为我呢是他 初中的初恋，他有这个情节。这个女生说的有点乱哈，但是这个女生呢接着又给我们补充了一些哈，这个她把她和她老公的这个微信的对话做了一个截屏哈。她老公告诉她说，我爸妈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的内心啊，全是严厉的教育方式啊，所以他们也没有让我感受到爱啊。那这个妻子就说可是我和女儿爱你啊，你有没有感受到啊？这个丈夫说有啊。这个妻子说那这样我心里是不是这个也能踏实一点点哈。接着呢他又告诉我们，这个过了两三天哈，因为这个刚才我读的这些咨询是早一点发送上来的。那么过了两三天之后呢，他说他又给我们来了一个补充哈。他的补充呢是这样的，他说这个他们两个人啊提离婚了。那么我也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提离婚啊？他说离婚是我提的，因为我丈夫啊，我老公这个人总是任性冲动，一周之前呢突然裸辞了，这就更让我感觉没有安全感了。他总是考虑自己的感受，他也不想想家庭的经济状况，可能我太着急了吧。他之前说给他一周他就能随便找一个工作，但是一周过去了他并没有找到工作，现在他说要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才可以。他就是这样摇摆不定，我知道我不能催他，但是我心里非常难受，所以呢我对他也有一点冷气，也有一点冷淡，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和他一直谈，因为他会发脾气的。那么再后来啊，我可能是想发泄情绪，也是想要更加了解我自己，所以我就提出了试试分开会怎么样啊。昨天晚上我就提离婚了，但是我也舍不得哈，因为我不知道舍不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还有就是觉得不知道怎么面对孩子，总觉得对不起孩子没有经营好婚姻。挺长的哈，大概就是这个妻子这几天的这个心路历程哈。前面是吵了架之后给我们发的，那后来这一次呢是提了离婚之后给我们发的。 我们试着记着一个个的来回答他的问题和困惑。什么是爱也谁也说不清这个东西啊，这个爱是特别不好定义的一种概念吧。但是有一个标准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你的主观感受是什么。比如说你在跟你先生相处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到爱，其实有的时候比对方是不是有意识的在爱你可能更为重要。因为这个会牵涉到我们会讲那种叫爱的能力里边的有一项叫爱的感受力。那有的人其实是爱的感受力不强。我看从他的文字当中，他其实是能感受到先生对他的爱的。 对 吧，只是先生自己呢不确定我这是不是爱啊。反正我也在对你好，这个可能是跟先生成长经历是有关系的。我看那个他在写的时候说先生从小是被 男女混合施暴环境， 就是父母呗，是吧？ 对 啊。那如果是在被父母混合施暴的环境里长大呢，他在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个维度，这不能代表他以后全部的亲密关系都受影响哈。这个是不现实的，就是他在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个维度，或者有一种感受的可能性是亲密关系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因为他原来在亲密关系当中感觉到痛苦。他的情绪情感不但没有得到满足，还得到了这种打击。但是反过来看，这个先生的生命力啊，还有就是那种内在心理的承受力和向上成长的力量是很强的。因为一般从这种环境里出来的孩子，我们可能会觉得，当然也具体不知道这个男女混合施虐多长时间多大到什么程度哈，一般在这种环境里出来的孩子可能不太敢接触亲密关系。 对。 啊，对亲密关系内在有一种恐惧。但是你看他先生还能做出那种爱他的行为来。睡不着的话呢还可以过来陪陪。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爱意的表达。虽然先生自己没法自我定义，但那也是在表达爱意。 其实是那已经是爱了，对吧？ 已经是，对。 他说对孩子啊对他还都挺好的。 挺好的，而且他感觉到了。那这就是最关键的哈，所以我觉得他们之间还是有爱在流动的。那么再反过来说，先生，我们帮着他去理解一下先生的行为哈。如果小的时候在亲密关系当中真的会遇到这些挫折和打击的话，他可能不太敢走深 走久， 嗯， 在一段亲密关系里边，这个可能会将来影响到亲密关系，也可能影响到跟亲密关系类似的那些事情，比如说长久持续的坚持一份工作， 嗯， 这不也是个亲密关系吗？ 啊、哦， 嗯，可能他就不敢走深， 嗯， 跟那个单位啊，跟那份工作不敢走深走久， 嗯， 所以可能会经常换工作， 嗯， 在一个经常被打击的孩子，他的那种自我感受是不尊重的，不受尊重的，不受尊重的，当他在一个爱的环境里待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一定会有这种反抗的这种心理需求出来。 嗯， 比如说从这个他先生现在的这种我想裸辞就裸辞的这种冲动性的有点冲动的行为来看哈， 嗯， 我推断他俩的夫妻关系还是挺好的。 嗯， 就是先生在这段关系里边感受到爱了， 嗯， 感受到稳定的东西了，感受到持续的没有那种男女混合打击的那种爱的东西了，所以先生他感受到这个之后，他开始成长自己内心心性的小时候被压抑的那块东西， 嗯， 那块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尊重自己的感觉，反抗，那个就不太顾及社会规则， 嗯， 啊，有那么一段时间，你看他就是什么，我管他呢，反正我先遵照着自己的内心，我先裸辞， 嗯，我想干嘛干嘛， 我想干嘛干嘛，我管他什么社会评价或者家庭经济啊。先不管， 嗯， 其实这是先生他反过来感受到安全之后成长的一种表现，啊，并不牵涉到他不负责任或者是怎么着的。如果这时候我们再给他扣回去，比如说你怎么不负责任啊，幼稚啊，这不行那不行，又被先生的那个小时候受男女混合打击的那个模式， 嗯， 就被勾回去了， 嗯， 啊，你看还是又打击我了吧？我稍微做点事儿又打击我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对先生的成长可能是不太有利的。 嗯， 但是反过来讲呢，这位给咱们来信的女性朋友，她可能会就比较承担的要多一点了。 对， 啊，其实这不应该是她承担的东西， 嗯， 是她先生的父母要承担的东西， 嗯， 或者咨询师要承担的东西， 嗯， 但现在她就得承担先生的这个有一段时间的无厘头， 嗯， 可能过了这段时间就 OK 了， 嗯， 就她就好像是心里，比如说，假如说在6到8岁或者6到9岁那段时间没长好， 对， 他现在就重新长， 嗯， 啊，长到6到9岁、6到12岁，他就行了，又回到现在了。 嗯， 这段时间有长有短，有的可能持续半年、1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一个安全的、鼓励的、略有约束的环境里成长的最好。 嗯， 就怕出现打击的环境，或者完全放纵的环境，真有可能他就在这个阶段，不断的扩大的发展下去，就成为那个。比如说我们看一些男的很大了， 嗯， 还是不好好工作， 对 对吧， 对， 这玩点那弄点， 对对， 看不上这儿看不上那儿， 对， 哎，有可能会是如此的。所以这个反过来讲可能对这个太太的要求 嗯 稍微有点高， 嗯 嗯，就是陪伴他这段时期，给予适当的鼓励和约束， 嗯， 而不是去被这个老公勾引的来打击他， 是吧？ 这样又回到男女混合打嘛？ 对，就是这个老公呢，有可能会做一些很调皮的事情， 对， 很自我的事情。 对， 那有的时候说话呢，也会这样无厘头。你明明想让他说，嗯，他爱你这样的话，但是他偏偏不说。 对， 可是他又做了。 对， 也做了让你感觉到爱的各种各样的行为了， 对 吧？ 对。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你要么非要让他说，那这是蛮拧巴的， 对， 他也会很难受。 对， 如果你再去指责他说你让我缺乏安全感，你怎么这么任性啊？ 对， 你说这样就那样，你就和他可能又回到了他恐惧的那种感觉当中了。 对， 嗯， 没错。 所以你此刻可能是小小的约束，多多的鼓励， 对， 还得在这样的时候能够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的任性。 没错，没错。就是如果他先生自己能了解自己这段的变化啊， 嗯， 就更好。这叫有觉悟的反抗，就是有自我觉察的反抗，这个是最好的。那所以说，如果他在当地，他们当地有好的咨询师，他如果请咨询师来帮助的话，会更好。 嗯， 那么先生在这段成长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个陪伴， 嗯， 有一个觉察，更好，更长得更快更稳一些。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俩相爱是真的， 嗯， 啊，爱的也挺真， 嗯， 啊，要不然先生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嗯 嗯。 所以也极不建议用提离婚来发泄自己的情绪，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尽量不要这样。 对，因为这样，于事无补。 对， 也不可能真的起到这个能让你的先生突然这个觉得我要改变， 对， 我要奋发图强，我要爱老婆，我要说我爱老婆。 对 对, 对， 也不可能让他这样去改变哈。 没错没错。 有可能让你们两个人都感觉到很困扰和更有压力了。 没错。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今夜思雨时，我们继续再来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啊，还有一位男士哈，他是一位丈夫，他询问了一个问题。他呢28岁，他的妻子我看一下哈，今年是26岁哈。情况是这样的，这位男士呢先在微信里啊抛了这么一段话给我，他说老婆发脾气，说话冲带刺儿，好多次我听了心里都不爽，为了不和他吵架伤感情，每次我都忍气吞声，我不想以后这样下去了，我该怎么面对他这样的脾气呢？那么接下来我就问他了哈，我说你这个老婆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脾气的呀？他说话这个带刺儿都是什么内容啊？这个丈夫就说了，说半年了，结婚前就开始了。那么结婚呢，我就问多久了，他说结婚刚刚半年哈。那我又问他，我说你知道你妻子主要对什么不满吗？他说我妻子就是嫌我对他花钱不大方。那么我说你们婚前相互了解吗？他说有，但是不多哈。他说这个，我说你跟我说一说，你妻子怎么就嫌你花钱不大方了呢？他说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妻子可能记到心里了。这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呢？他说有一次啊，我们俩出去逛街，我呢当时想给他买一个布娃娃，去的路上我就和他盘算了一下布娃娃的成本有多少，他没有吭声。后来呢我们就进到了一家店里，我讨价还价了一会儿会儿，准备想拿钱买下来，结果我没想到他不吭声就出门了。当时我就心想这是怎么了，不想买就不买了，正好也省得我花钱，本来我就觉得你对我不好，算了不买了。那么我也问了一下他大概那个布娃娃要多少钱，我挺好奇的哈，因为是个布娃娃嘛，有的时候可多有的时候可少哈。他说80多块钱左右，我感觉贵，我觉得也就值40-50块钱吧。那么他前面提到了，他说他觉得他妻子你对我不好，本身你就对我不好，算了不买了啊。这句话也勾起了我的好奇哈。那我也就问他哈，我说您觉得您的妻子怎么对你不好哈？他说比如啊，我妻子打电话的时候吧，都是我在关心他，他却没有关心我，我过得怎么样啊什么的。诶，我说你们是什么生活状况呢哈？平时没有在一起吗？他说我们俩都没有工作。我说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啊？他说我在父母家干一些杂活，这个男人哈，这个丈夫，我住我父母家，吃喝都在我父母这儿，我28岁，他26岁，结婚半年哈。我说那么他呢？他也住在你父母家吗？和你一起？他说没有，他现在怀孕3个多月，他回娘家了，他住娘家，他嫌我父母家不太方便，也不太舒服，那么他回娘家了哈。我说那你他回娘家了，怀孕了，那么你们平时怎么见面怎么交流啊？妻子在孕期啊。他说我平时呢买一些东西给他吃，孕检的时候呢我会带他去，然后呢我给他一点零花钱啊。我说那你有没有计划你们将来怎么养孩子呢？妻子都怀孕3个月了呀。他说我妻子手里拿了不少彩礼呢啊，走一步看一步吧，目前两个人感情不好，我觉得经营好我们俩的感情是对孩子最大的负责啊。这个我问他，我说那你有没有计划啊？可以出去工作呀？他说没有，目前我很烦，我和老婆的关系处理不好，我也不想工作，在我父母家反正我也能干一点活吧，我父母家里边也能给我一点零花钱吧，不是发工资啊，平时我需要钱了我就向我父母来要，我没有什么大的开销，够我吃够我喝就行了。那么我也问了他哈，我说养孩子也是挺长久的事情，你妻子手里仅有一点彩礼钱可能不会让他安心吧，因为远远不够嘛。他说钱不是问题啊，关键是两个人的感情啊，有的时候我都真想离婚得了，省得闹得我很心烦，我觉得夫妻感情不恩爱，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有毛病的。说就这样吧，没事我睡了。这是昨天晚上他在微信中和我的对话哈。啊，我真替他们着急。而且我特别着急的是妻子怀着3个月的身孕呢。 对。 这都想着要离婚了。 对。 董老师您快帮帮这小两口哈。 对他们的关系啊有点松散。 然后呢，这样显然就会两个人的联盟紧密度不够。 嗯， 联盟紧密度不够所带来的就是对彼此的爱的感知，或者对这种关系稳定性的感知不够。 嗯， 这个时候就会无意识的会做出一些行为，就从或者说从互动的行为当中来读取爱意。 嗯， 比如说买娃娃这个事儿，其实关注的也不是价钱，关注的就是你舍不舍得。 为我买一个我心爱的东西， 这就是爱的表达了。 对， 你只有两个人感情走得很深很稳定的时候，两个人买东西的时候，男的想多花钱，女的都不让。 别花那么多，太贵了，咱们不花这钱了。 没错， 这钱我还不如给你买双鞋呢。 没错 啊，就是关系好， 关系好了，联盟建立的紧密了嘛，就到这个状态。所以他这个还挺明显的，就是他们两个还真得加紧这个联盟的建设了。 嗯， 有两个点可以去参考。第一个，如果有条件的话，就住在一起，你别分开住。这样的话，两个人接触时间太少，也没有机会去增进感情。 嗯， 再一个呢，经济要慢慢的独立，也不用一下子独立。就慢慢的独立，有自己的工作和收入。其实那个钱倒不重要，我相信他可能，我听着感觉他们家也不缺钱的那种感觉哈。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每个人通过工作，他能独立出来。获得独立的这种自我感也好，价值感也好，就从家里分化出来了。因为只有你从家里分化出来，你们两个才可能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在一起产生这种爱情的关系。要不然的话，你还在家，他还在家，两个人就有点像过家家一样。想起来了就过一把，想不起来可能就把这个事儿有点忘掉了。 对。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尽量的经济慢慢的别急。慢慢的独立起来，然后增加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这样爱有了，很多事情就不是问题了。 我之所以问他那么多哈，董老师，是因为我也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啊，也觉得有点着急。我在想哈，妻子怀孕了，那么他呢也这个并没有一份稳定的现在稳定的一个工作哈，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在父母家到底他这个状况是怎样的，但是听上去他对他自己的未来和这个孩子妻子自己的小家好像没有什么安排，就是他的个性可能是那种过一天是一天吧，他走一步算一步吧，还能怎么着啊，就是这种哈，并不是一个积极的说哎呀我娶老婆了， 对， 我有孩子了， 对， 我应该这个我们的小家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我们的未来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哈，就是如果我就在想，我昨天在和他对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换了这个女性向我来咨询的话，像我们今夜思雨时来咨询的话，因为我们节目中也有不少这种女性，当他们怀了孕嫁了人，怀了孕之后，他们会对本能的会担心，我和我的宝宝怎么生活？特别像他妻子自己没有工作，那么就会想我们的未来该怎么样，会怎么样？如果说我的丈夫是一个特积极的人，比如说积极的工作，积极的对待我这个小家，对待我们未来的生活，那么我可能心里面就会觉得，生活是有奔头的，孩子生下来也不怕，有孩子他爸呢， 对， 是吧？我和孩子他爸在一起，我们两个人还有什么好怕的呀？ 对。 但是现在这样呢，这个丈夫给这个妻子的感觉呢，好像都是这个，反正生活就这样，走一步看一步吧。那么他说了，他最主要的这个诉求是妻子说话带刺儿，我就在想什么样的情况下女性说话会刺儿来刺儿去哈，一个已经怀了孕的女性， 对， 新婚才刚刚半年， 对， 她真的可能是心里边有那么多的不踏实， 对， 和那么多的不开心哈，所以她躲避到娘家去了， 对，是这样的。反正在大多数的这种案例来讲，也可以我们相对比较绝对来讲哈，我们夸大一点来讲，只要是一个女人，不管她性子本来很直爽，很刚烈有的哈，然后还是她很温柔，只要她得到足够的爱，她都能软下来。 对， 就至少在她爱的人面前，她就特别软。我见过好多，就平常就跟有点男性化的那个气质，自己搞企业的，但真的是一到先生那儿，就软下来。最不济，看到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会软下来。 小孩哈，孩子大了也不行。 对， 比如说孩子十六七了，我看有的也挺冲的，特别是那个软软的小婴儿。为什么呢？这其实反射回一个概念来。软软的小婴儿其实是什么呀？是让你感觉特别安全的，没有任何攻击性的。所以这就反过来说什么？说这个女性没有在男性呢得到安全感。先得到安全感，再得到充分的爱，我相信任何一个女性可能都会变得挺 挺温柔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位男生啊，董老师，他说我和我女朋友是异地恋，两个人都在工作，几乎见不了面，怎么保持好这个关系呢？认识一年了，感情特别好，之前在一起，但是现在啊，异地离开快一个月，就感觉感情要淡了，未来是想结婚的，主要是平时工作忙，聊天的时间变少了， 对，我觉得很简单的两条，就保持沟通，经常见面，只要有条件就创造条件见面。有时候异地恋输在哪儿呢？就是输在又远，然后工作又忙，双方的时间可能还有一个差，老不能沟通，我反正往往的建议是规定好时间沟通，就算是再忙，只要不是说开会下不来的话，或者是怎么着的话，都要抽个每天抽个十分钟，做一个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其实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还有就是定期见见面。就是比如说一个月见一回，我觉得应该是应该的，因为这个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什么事情在你们心中排的位置是第一梯队的。 对。 如果都是工作第一梯队，把爱情放第二梯队，渐渐的它肯定会变凉的。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在您的恋爱婚姻情感伴侣关系方面也有任何的问题想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讨论，那么您可以关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同名公众号，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这样一些方式和我们来互动，还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下半时段。 好过，我们深情自若，掩饰。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7度。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雨到暴雨，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孙岩。今夜思语时，我们每天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参与我们。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那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 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灵活方便的在任何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就可以下载像听听 FM 两个听字哈，这样的手机客户端，这样的 APP 找到今夜思语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那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哈，这是一位妻子问到的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哈，三天前我老公在出差前呢，我们俩吵了一架，吵架的这个原因啊，其实是一个老的一个缘由了，就是他有的时候啊是说话态度不好，特别爱急。就是这样，我们两个人平时啊，如果说一些生活当中很简单的事情，孩子啊，家里边的这个吃啊喝啊，老人啊，很简单的生活琐事儿没问题。但是一旦我想跟他谈一些稍微有一点深度的问题，一些话题的时候，那么我就会发现我们的很多观点都是不合的。比如说他就会说我，你瞎想什么呀，人家的事儿你管那么多干嘛呀，你这个工作上的想法就不对，你们领导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等等，这些这是他常有的话。也就是啊，我过去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啊，我就总感觉到他不懂得尊重别人。那么慢慢的我就是和他说一些鸡毛蒜皮的话，说一些比较稍深一点的话，我还不如找我的老朋友去聊，找我的同学去聊等等这些。除此之外呢，应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心地善良，他对孩子好，他也很顾家，挣了钱也都拿回来，就是这个态度和脾气。那么在他出差前，我们又是因为说起了我单位上的一些事情，我说起了我工作上的一些决策，我也说到了我和其他的一个领导之间出现的一点点小的摩擦和认知的不同。其实说这些呢，我当然是希望他站位站在我这边，没想到他又把我训了一顿，我当时就没有忍住，我就跟他急了。他第二天就出差了，我们俩那一晚上谁都没有理谁，我呢也到孩子的房间去睡的，孩子已经读大学了哈。他说我的态，第二天呢，他说他呢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他出差之后，他说我的态度是老毛病老问题了，我年纪大了，我不想改，我也改不了，但是我是愿意和你好好交流的。当然我的话其实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人说话就是有点疯，我啊其实就事论事，我不想顾及别人的感受。为什么一定要顾及别人的感受呢？那么这一点上还是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当然我这个讲话的角度和态度让你不能接受也是我的不对，但是我不想吵架哈，我也经不起吵架，太累了。他说面对这样一个老公哈，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我们经常是这样的， 当然这几年很少了，因为这几年我处处都会让着他。 嗯， 啊，我也不想和他再做深入的交谈和交流。不做深入交谈交流的时候，当然没有矛盾了。你给他伺候好了，当然没有矛盾了。 嗯， 但是稍稍一深入就会有矛盾啊，董老师。您觉得我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在哪儿啊？ 那个，我一开始听啊，我不知道他们的年纪，我以为是刚刚结婚不久，四五年、七八年， 嗯， 所以我当时想，有可能是叫亲密负担，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啊，走得越深入啊，就会感觉到自己会有一些负担感。就怎么叫深入呢？它外化出来就是在一个话题上，两个人长时间。比较往内往深处去聊，这叫亲密关系的深入，他只是投射到这个话题上来了 啊。 那聊一些鸡毛蒜皮无所紧要的小事呢，他对亲密关系深入的要求就不高， 嗯， 啊，就是这种感觉。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亲密关系的负担问题， 嗯， 但后来我一听说孩子上 大学了， 那就是第二轮， 哦， 夫妻之间有两轮， 嗯， 大的有两轮，第一轮就是刚结婚不久七年左右，所谓七年之痒嘛， 嗯嗯， 其实现在也没那个规律了， 对， 第二轮就是孩子上大学， 嗯， 这个时候两个人似乎又在重新找个性，就是更年期嘛， 嗯， 重新找个性，重新弥合，重新不妥协。重新不再谦让，重新去找对方对自己的关注和爱。 那么其实女性哈，嗯，您说孩子上大学了，我估计这个差不多女性也就是40多岁50岁上下的年龄了哈。 对对对， 您说女性嘛，这个时候是个生理期。 对。 怎么男性也会这样呢？ 男的也有，都有。 哦，真的， 都有，而且这个变化挺大的。 嗯， 生理上的各方面的变化都是反着来的。 嗯， 比如说我们不说太细哈，比如说女的原来的这个需求是 A， 嗯， 男的需求是 B，到了更年期他会交换， 嗯， 男的需求是 A， 女的需求是 B， 嗯， 他会完全有个颠覆不一样的东西， 嗯， 所以这就你可以当成第二青春期，再找自我位置、自我感觉、自我态度。你看那先生不就很明确的表达了他自己的态度吗？ 嗯， 我就是这么说话，我不希望就是怎么着的， 我也不想改， 我也不想改， 你看着办吧， 对对对， 你愿意忍你就忍，你不愿意忍算了。 没错，第一个我们想说的是，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心理期， 嗯， 第二个呢，在这个心理期呢。要想度过的比较顺利，你有的人当乐趣， 嗯， 有的人不会太计较，就觉得挺好玩的，老小孩类似于，嗯，你要想很顺利的度过，你可以这样，就是要么你就在沟通的时候啊，做一个好的倾听者， 嗯， 叫阶段性的互动， 嗯， 什么叫阶段性的互动？就我先听， 嗯， 听你说透了，我再说， 嗯， 我再听，我再说，而不是说我着急说。着急打断，这样肯定两个人会呛起来啊！其实这个跟沟通的最基本的技巧跟能力有关系。 嗯， 再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约定时间沟通。 嗯， 啊，你别随时沟通，就想起来就沟通，对对方就是一个挑战。 嗯， 啊，最关键的还是在沟通的时候不要牵扯到互相的那种改变呀， 嗯， 建议呀，听听就可以了。 嗯 啊，到这个年纪，很多的这种价值观不是靠这个改变的，是靠自己对年龄的领悟， 嗯， 而产生的一些 嗯 改变。嗯嗯，比如说他是各种每种人不一样，有的人呢原来就特别的温和，然后宽容接纳，可能有忍让的部分，嗯，哎，他到了这个时间段之后，他就会变得特自我， 嗯 啊，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是个有态度的人， 嗯， 原来那些有态度的人呢，好多就到了这个年纪。哎，行，差不多 都过得去了， 都过得去了。 对， 就反正反反正正就这些东西。 嗯， 所以你要理解这是个正常的心理期。 嗯 啊，要想这个在这段心理期上不发生冲突，你要么就认清了不搭理，或者是哎呀挺好挺好，就有点游戏精神。 嗯 嗯，要么你就是去互动交流的时候，用我刚才说那个，我别着急去改变你，别就是直接说别着急插嘴。 嗯， 听。我听你说个四五分钟，一般一个人啊，如果他经常沟通的话哈，他这种诉说高峰期啊， 嗯， 没有什么事儿的情况下啊，也就五六分钟， 嗯， 啊，过了那个高峰期，他自然就会降下来。当他到这个波峰低谷的时候，那时候你再说，啊，就这样这样这样，也能很好的沟通， 嗯， 啊，我们有时候在夫妻治疗的时候就会这样做，你先说。说完之后，先生说什么呢？先生说对太太话的理解， 嗯， 说完理解。你再说， 是 这样交替， 嗯， 让它形成这种规律，哎，沟通的也挺好。 嗯，对，又让我想到一件事儿哈，董老师，嗯，这个 我有一个表姐，表姐还有一个表姐夫，那么我这个表姐和表姐夫呢，其实也是挺恩爱的一对中年夫妻了哈。我这个表姐啊，有的时候啊就跟我唠叨唠叨，说什么呢？她说我说什么呀？她说你姐夫这个人啊是个大男子主义，我说什么呀，她都会认为你这个女人，你这想法简直是，比如说。他们也是有个女儿哈，女儿的工作啊，女儿的个人问题啊，女儿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啊，还有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决定，比如说买房子的决定啊，买车的决定啊，等等这些哈。这个妻子吧，如果一有自己的意见啊、建议啊，这个丈夫啊就会觉得，你这，我告诉你，你这女人啊，你不知道这事儿，你要听我的，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哎，生活中这种夫妻也不少哈， 挺多的。 就是有一些男人他会觉得你这个女人你说出来的任何的这些话没有什么，在女人感觉当中就是他在否定女人的价值，也在否定女人的建议， 对， 包括就像刚才这位妻子也是这样的，这位妻子可能把工作当中自己的一些也许是成就啊，也许是自己工作当中遇到的烦恼啊，也许是工作当中的一些思考啊，想拿来和丈夫来交换一下，来听一听，原本是一番探讨，没想到一拿出来就先被这个男人咣咣咣砸几拳啊，砸几锤哈、 对， 这个很多女人都有这种困扰啊，生活中她就觉得我跟这男人没法说话，我一说话我就被他否定的一无是处啊， 对， 这怎么办呢？ 这个跟男女差异有关，你看很多人虽然到了这个很大年纪了哈，还是不懂男女之间的差异。你比如说一个女性回来之后跟你说工作上的点点滴滴的时候，她更多的是寻求什么呀，倾听和情感上的关照，她并不要解决策略，而男性有的时候一听呢就会给解决策略，给久了他就受挫，为什么呢？女性真的不需要解决策略啊，你给久解决策略你会发现那女的并不按照你说的去做，而且回来反复都说这个问题，所以男人有种受挫感，我不跟你说了好多回吗？你不按照我说的去做，你还老跟我说这个事儿，所以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对，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干嘛，干脆给你否定了，你就别说了，两个人就会形成这种模式，这是一种可能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心理期，你会发现挺有意思的，有的两口到这个年龄阶段。有的会变得特别，原来老吵哈，现在会变得走路看前头有水还搀着手呢，怕一方摔倒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就明白了一些事儿，有的可能就会变得男的，特别是都是男的，变得像个老小孩，需要太太好像得哄着点儿，但过了这段时期又反过来，他又开始哄太太，总得经历这么一个时期，有时候我们把它解释为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内心里都压抑着一个像孩子一样的特性跟需求，要么反叛，要么就去讨巧，需要关照，好像在不同的时期就会表现出来，有这么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有孩子的时候，刚结婚或有孩子的时候，第二个时期就是两个人的在婚姻当中相处的关系特甜蜜，或者特不好的时候也会出来，第三个时期更年期，最后一个时期到了老年期，就会变成俩小孩就开始又变成这样了， 两个老小孩， 两个老小孩，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社会职务了，也不需要再穿着社会上这套衣服了， 对， 然后活了那么久，自己经历的这些事情也愿意放下了，不再去执着了，所以那个小孩的天性 又出来了， 但不是真小孩，他是经历过磨砺之后的那个小孩的状态，还挺好的，大概它有一定的周期和规律性，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了啊， 不用太担心。 特别是其实很多夫妻也都是这样的，这就是咱们所说的那种磕磕碰碰的，就这样一辈子走过来了。 对，就是的，都这样， 是吧？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连连，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正在播出。 下一位是一位女性，她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有点懵，过去呢我是觉得我这个挺幸福的，但是啊这次啊突然懵了，是因为我们俩吵架的时候她突然动手打我了，我这刚刚结婚才有一年多的时间，难道我真的就是遇到了传说当中的家暴吗？我家境很好啊，父母呢也都是大城市的，我自己一个人生活过去也是很不错的，因为父母的家境很好，父亲呢还有自己 做一些生意，那么我也知道将来我自己的这个生活是不用发愁的，所以在工作上我也很放松，平时啊吃喝玩乐，找朋友们一起开心，当然我是上班的，工作的时候也是很认真的，就是到了29岁的时候呢，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那时候啊，父母就比较着急，因为不希望我过了30岁这个坎儿，到处给我张罗。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也就认识了我丈夫。他的情况是他出生在农村，父母呢，也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但是父母啊对他这样一个独生儿子是非常非常的娇惯和宠爱的，他父母也是把自己所有的收入积蓄所有能够给他花的钱全部都花到他身上了。作为农村出身的男孩子呢，他真的什么都不会干，农活不会干，让他去移栽一盆花他都不会啊，当然也绝对不会做饭，他甚至还有一点点大男子主义，可能也是因为他的母亲把他照顾得特别的好，那么他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做学霸了，所以他一路学习非常好，考到了很好的学校，算是名校毕业吧。毕业之后呢，他就在一家很正规的也是比较有名气的国企在工作，那么非常的稳定，他自己也是很傲娇的。说实话，第一次见到他呢，我并没有一些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来呢，他对我非常的好，他见到我之后啊，他几乎是用尽所有的本事在追我，慢慢的呢，我也就被感动了，因为当时啊，觉得他各方面条件还行吧，再加上我又29岁，父母呢又催我他的工作啊，生活也是比较规律的。要按一般的话来说呢，他也没有什么恶习，比如说不抽烟啊，不喝酒啊，也不应酬啊。工作当中呢，也是这样，比较谨慎，比较负责，比较认真哈。我自己就想，也许内心深处真的这个期待的那种浪漫的爱情，其实都是不现实的。就和这样一个很平常的人在一起生活，还是挺好的。况且他表现的还是那么爱我哈。那这样的话呢？慢慢的我也就开始和他交往了，交往下来呢还比较顺利，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开始一路走到了结婚。结婚呢是在我父母给我们的支持下我们买了房子，但是呢这个我父母呢虽然给了付了更多的这样一个首付哈，但是月供呢还是我们两个人在供，特别是他呢也提出了他会供更多一点。另外呢，既然我想要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啊，我对他还是非常好的。那我也告诉他，他父母过去为他付出了很多哈。那这样的话呢，还是希望他能把自己的一些收入回报给他的父母。其实从内心深处呢，我也有一点点自私吧。我不太愿意他父母过来跟我们生活，因为他父母呢过来跟我们小住过几天，我一下子就意识到了双方家庭是有那么多的不同，生活习惯的不同，所以我不太愿意让他父母到这儿来。那么我能做的是什么呢？我就对他说，发了工资之后给父母多转一些钱，让他父母呢能生活得更开心一些。这样的话我觉得哈，他也是能够感受到我还是体谅他的。要说的呢是我们最近的这个吵架。吵架其实也是因为两个人生活习惯的不同。之前我告诉你们了，他是一个什么都不做的人，他在家里边啊慢慢的也就显示出了他那种什么都不做被娇惯了的这样一个状态。比如说我身体不好，我生病了，我希望他能够帮我做一点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我从超市回来，我买了很多东西，我请他下楼来帮我提一下，这都是他很不愿意的事情。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都是板着脸在做这些事儿。那么也就是因为这个，我说了他几句，我甚至我说到了，我说过去你可以什么都不做，过去有你妈宠着你，不能我们结了婚之后一直让我宠着你吧。就为说了这样一句话，他突然就急了，先是给了我肩膀上给了一拳，接着呢又给我脑袋给了一下，还把我的头摁到一边，我的头差一点就撞在墙上了。 为这件事情我都懵了。过去呢，我们也会吵，吵的时候他也会不高兴，脸色很难看，但是一般也不会说太难看、太难听的话。那这一次我也想的是我唠叨唠叨就算了，没想到他突然急了，他不是拿难听的话来说我，而是上来就动手。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失望、绝望，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这就是你们说的，我遇到家暴了吧？ 其实第一个是先要保护好自己啊。 嗯， 在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前提下，才可以去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保护好自己是前提，先不管是不是家暴，先不去这么定义它，因为有的时候人总有一个那种应激状态，比如说在情绪管理的理论上来讲，它有个红线理论，就是超过红线之后人就失控了，其实好多判断力和自制力都不灵了，可能会做出一些非理性行为来，所以我们先不去那么去定义它，然后保护好自己是第一位的，不再受肢体上的伤害嘛。第二个呢，才可以去分析他们之间关系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最容易激化这个男孩的，可能就是关乎于母亲，关乎于被溺爱吧。 嗯， 就类似于这种话题。而这个男孩采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是很原始的。 嗯， 就是很小孩的，就是最原始最原始的，就是用嘴。再往前走一步，可能就会有行动能力了，就会动手。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这个男孩子可能除了学习上的这个优异成绩之外，在其他方面可能还真有不太成熟的地方。 就像没长大的小孩子， 对对对， 不会处理事情， 不会处理事情，不会去讲，比如说，当女孩子做了一些事情或者说了一些话，触及到她的底线或自尊的时候，其实她可以采用讲的方式，或者沉默。回头再讲的方式，反正总有一些不去骂人、不去打人的方法可以处理这些事情。但是他采用的就是最原始的那种方式。所以我们觉得可能他在这方面的成熟度还是不够的。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倒是觉得他们两个之间不应该有妥协。比如说女孩子为了去了解的这一点，为了不发生肢体冲突，或者是为了什么而去妥协这个男生，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好。第一个，女孩子在这个方面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线，就是婚姻当中是有底线的。可能底线就是你不能打我。也可能是别的，这个每个婚姻的两个人他不一样。尊重自己的那个底线，而且你这个底线要让明确的让对方知道，一旦产生这种行为后果就很严重。这个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其实这个对对方也有好处，比如说有些人他从小规矩没被训练好，自我约束力没起来，所以他其实有时候也不是想那样，但是他就控制不住，他完了之后又内疚，内疚道歉，道歉还声泪俱下的，声泪俱下的对方就原谅他，原谅他之后，下次这种行为还会产生。所以两个人之间要有底线的啊，把这个底线明确的告诉他，违反了底线就一定要受到你们约定的那个惩罚。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在帮助对方成长。在这个女孩子的底线，我觉得最起码有一个就是不能再伤害自己。对吧？这个底线有了之后，慢慢的才是关乎于这个男孩子心性成长。当然我觉得反过来讲，女孩自身，就是给咱们来信这个女孩自身， 对， 她可能也会存在一些激发这件事情的原因。这个她可以去想一想。反正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两个人的事情，每个人都会不同比例的会叫共谋嘛。对吧，会有一点自己的原因。然后你也可以自己想一想，这样其实对这个女孩自己的成长也有利，对她认识这件事情也有利。这是第二步，就是去从理智上先去把这个事情想明白。第三步呢，可能就是如果这个女孩想明白了，男孩也有对这个事情也有觉悟，两个人还有对话，那他们就会过一段有觉悟的，有觉知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有觉悟有觉知的关系里边，两个人就可以协助互相自控和成长去发展。如果这个时候女孩有觉悟了，男孩还是没有觉悟，那么这个女孩就会获得成长和发展，建议男孩去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解决问题。这是第二个可能。那么第三个可能就是女孩有觉悟，男孩没觉悟，没想到他也不愿意去找咨询师去做这个事儿。那么这个时候女孩就开始要考虑怎么更好的来成长自己，等待时机来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么还有第四种情况，就是两人谁都不觉悟，谁都没有想到这个东西，那很可能这个模式 还会重复 啊、 哦，还会重复。 嗯、 所以我们一般觉得婚姻当中不管出现什么问题，先不轻易的下定义。 对， 就跟现在不主张诊断一样。 嗯， 就是、不主张说你是抑郁症啊，你是什么，不主张这个、 嗯， 然后呢，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在发生的这个事情当中各自扮演了什么样子的角色。 嗯， 如果想不让它重复发生，那我们需要在行为上，在认知上去做什么调整，这个调整对我们来讲难不难。 嗯 啊，难在哪儿？这样一步步推演下来，很多事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对， 嗯 嗯，幸好是问了我们的节目，那我也要在我们的微信中告诉他，一定要让他在这个董老师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来收听哈。 嗯、 这个两个人在一起，既然已经是一对夫妻了，那么又是第一次可能遇到让他觉得很懵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哈。确实，这件事情如果往深处或者往严重处去想，那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蛮揪心的，我是不是真的遇到了家暴、 嗯、 但是像这个董老师这样一分析的话，未见得，如果两个人之间还都懂得问题出在哪了，这个关系的修复还是很有可能的。 对， 嗯，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有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记得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交流，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发来微信，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关注我们，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像听听 FM 这样的 APP 来收听，在任何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的节目是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如果您在北京，您也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来收听。如果您通过手机客户端或者是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搜索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语室。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风是思念的摆渡。